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这天啊，下班之后，小赵跟他媳妇儿回到家都不想做饭，俩人僵持不下，最后小赵出了一主意。 哎，要不啊，干脆给我哥打一电话，看看他们家有饭辙没有。 说完话之后，小赵就拨通了他哥的电话。电话里头啊，小赵他哥还真有意思，请他们两口子过去，还跟他说家里已经来了客人了，已经摆了两桌了。好热闹的小赵一下就来了精神。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，这事儿啊就怕巧，今天我哥那儿摆了两桌，不去白不去，走吧，我哥那手艺好着呢。 说完话，两口子赶紧出门奔小赵他哥家去了。到了小赵他哥那儿啊，一进门，小赵他哥就把他们俩往厨房里让，一边让还一边跟他们说， 你俩来太及时了，不瞒你们说，我们家今儿摆两桌，都打八圈了，前胸都快贴后背了，今儿晚上做饭这事儿就全靠你们了啊。 话说有这么一架战斗机正在海外执行任务，飞着飞着，他突然接到了机场塔台指挥中心的指令。 阿尔法秃鹰号，阿尔法秃鹰号，我是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，现在请你迅速爬升到1200米高度，迅速爬升到1200米高度，以减少对地面的噪音影响。完毕。 我是阿尔法秃鹰号，接受命令，接受命令，我现在开始执行命令，已经开始爬升。但是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，我认为飞机在1000米高度对地面不应该产生任何噪音影响，请说明爬升原因，请说明爬升原因。完毕。 听到了飞行员的话，指挥中心那边顿了顿，然后继续说道。 阿尔法秃鹰号，阿尔法秃鹰号，我是指挥中心，我是指挥中心，现在有一枚导弹正在从1000米高度向你飞去，你已无法避让，无法避让了，所以不管你在1200米的高度上是否能够避开它，我们都将确保爆炸不会对地面造成任何噪音影响，祝你好运。完毕。 杰克先生和他太太准备这天晚上去参加一个非常丰盛的晚宴，于是他们把猫锁在了后院，然后又叫了辆出租车。就在他们坐进出租车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听到他们放在后院的猫又跑回了房间，于是杰克先生重新回到屋子里去抓猫，而坐在车里的杰克太太不想让司机认为他们家晚上没人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对司机说道， 我丈夫只是上楼去跟我妈妈道个别，您再稍等会儿。 几分钟之后，杰克先生终于从家里走了出来，一边上出租车，他一边骂骂咧咧地说道， 让您久等了，司机先生，那个狗东西他竟然敢藏在床底下，我只好用大衣架把他勾出来，然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。 听了杰克先生的话，司机非常惊讶地对杰克说道， 这位先生，您对您岳母的态度我完全可以理解，不过您不觉得您这么干有点过了吗？ 而在一堂小学自然课上，老师突然提了一个非常难回答的生物方面的问题。 同学们，咱们大家都知道信鸽是用来送信的一种动物，可是信鸽在送信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迷路，那大家开动脑筋想一想，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？ 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同学站了起来回答道， 老师，我觉得应该在信鸽身上绑一只鹦鹉，这样的话一旦信鸽飞丢了，鹦鹉就能帮他问路。 话说一天深夜，在一个洲际公路上，一位警察突然拦住了一辆装满了威士忌的卡车。 司机先生，你超载了吧？我看见你从远处开过来的时候一直摇摇晃晃的。 听到警察的话，卡车司机口齿不清地回答道， 别逗了警察先生，绝对不可能超载，刚才我已经把超载的那两箱酒全都喝了。 或者在这么一个诊所里，这天来了一病人，进了门他跟医生开始咨询。 大夫，我的头发一直在往下掉啊掉，掉个不停，你说有什么办法能留住他吗？ 医生看了看这位病人的头发，然后很肯定地回答道， 有办法，依我看最管用的办法是准备个信封把他们都装起来。 漫长的黄昏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个涡轮先生，他在大城市里退休之后啊，回到了乡下。这天啊，涡轮有点感冒，于是啊，他就去到镇上的诊所看病去。在诊所里候诊的时候啊，这涡轮就看到了很多人也在候诊室里头啊，等着医生看病。因为涡轮从小是在这个小镇上长大的，所以这小镇上的人和涡轮几乎都见过。而坐在涡轮身边抱着一小男孩的一女的呀，这涡轮就看着特别面熟。为了打发自己非常无聊的时间，这涡轮就决定和身边的这个抱着小男孩的女的套套近乎聊聊天。于是涡轮说道： 嘿太太，你瞧这小家伙长得简直跟您丈夫一模一样，真是太像了。 坐在涡轮身边抱着小男孩那女的听涡轮这么一说呀，马上把头一低，冲着涡轮小声说道： 实话告诉您先生，我抱的这孩子是我们家邻居的，不过我其实早就怀疑我丈夫和邻居家的那个女的有问题了。 话说有这么一天一大早啊，这个小林呢，背着自个儿的画夹子跟他那油画箱子，就去了一个小山村里寻找写生的景物去了。他进入这个小山村之后啊，在村里的孩子就开始跟着他，叽叽喳喳的开始议论。这小林也没太在意，就一直啊奔山里头那么走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看到了一处风景非常的美，于是他兴冲冲的支起了画夹子，打开了他的油画箱子。就在此时，只听村里那十个小孩里头领头的那个，冲着那后头的小孩子就喊起来了： 赶紧来看呐，我说的没错，他就是个小贩，是卖牙膏的。 话说这天啊是个周末，所以啊大学教授托姆就和他太太一起出去逛街去了。逛着逛着，他们就逛到了一家工艺品商店。这教授托姆先生一进这工艺品店啊，就被一些田园风格的乐器所吸引住了，比如说风笛啊、排箫啊，啊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乐器，他呢都是第一次见着。他绕来绕去，哎，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东西。这东西啊，有一些像拨弦乐器，这个所有的琴弦啊，全都是弯曲着的。于是他很好奇的拿起了这个东西，用嘴唇稍微碰了一下这些琴弦，哎，没成想这些琴弦还能发出悦耳的响声。于是这位教授托姆先生兴致高了起来，而由于他智商很高，所以没两下啊，这东西到底怎么玩啊，他基本上就找着规律了，所以就越玩越起劲儿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教授托姆的太太三步并作两步就跑到这托姆先生跟前，一把夺过了他手里的东西，然后嘴里还嘟囔： 别在这丢人了，你这个书呆子，你都在干些什么？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不会这么干，你正在用你的舌头和嘴唇舔人家店里的一个新的打蛋器。 话说暑期一周末，大学毕业生汤姆在家里一个人待着无聊，于是他就翻箱倒柜开始整理东西。结果他在他们家阁楼上发现了一把旧猎枪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，于是他就打电话给他在外度假的父母。他妈妈在电话里给了他一建议： 孩子，说实话，那把猎枪我们都不知道是哪儿来的。既然你已经发现它了，那你就应该第一时间给警察局先打个电话。 听了妈妈的话，汤姆非常自信。 既然是这样，妈妈，那太好办了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直接把这猎枪送警察局去吧。 听到儿子的这番话，电话那头的妈妈变得十分紧张，她大声冲儿子喊道： 孩子，你千万不能这么干，听妈妈的，你在去警察局之前一定得先给他们打个电话通知他们，你千万不能直接拿着枪进警察局。 爬行速度将我推向椅背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，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，远离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，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，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反复过意，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，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，压得你喘不过气。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可是我们都说